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作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你说今儿这天要搁昨天多好。 昨天怎么了？ 昨天有风啊。 今天不也挺好？不是，昨天有风，要是没有昨天的风，能有今天这好天吗？ 关键昨天不是好多人都休息吗？今儿这天儿不是得来？今儿星期一是吧？ 得上班。 哎呀，今天一天还真有一些新变化 啊。 有些人他也不上班，比如说今天一大早，各家银行门前都排起了长长队伍啊！细一看，不像是买国债的呀。 啊，那排着这买火车票呢？ 啊、不是，银行能卖火车票吗？ 不是，一说排队，我就开始想着啥事儿能排队。 哎呀，今天早上起7点半，记者也是来到了工商银行啊，这个右内大街支行，看到门前已经排了近百人 啊， 很多人就跟那儿。围观的群众在那议论 啊，这都看热闹。 哎呀，这个月的国债不是卖完了吗？ 啊、 怎么银行门口还排大长队呢？ 那是跟这买什么呢？ 看长度好像比卖国债的人还多呢。 啊， 我今儿也是看见了，我媳妇今儿还跟我说呢， 嗯， 说你看哈，原来买国债的都是大爷大妈， 嗯， 今天一看年轻人还挺多， 是吧？ 啊，队伍当中当然了，大部分是老年人，也有牵着狗的， 嗯、 也有拎着菜的，还有推着小孩的。啊，在路东南角的农业银行里边。这个还有其他一些银行啊、 嗯、 北京银行都有很多人排起了上百米的长队。 这到底是买啥快说呀，真让我着急。 哎、一问 啊今天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一元就是1块钱普通纪念币的现场兑换日。 啊， 说白了吧，就是1块钱的钢镚儿 啊 今天是一个纪念币的兑换日。 纪念钢镚 儿。哎，8点整啊，工行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出来维持秩序来。很多问题都随之而来。 嗯， 哎呀，您好，这我今天没带身份证，我用老年证可不可以换呢？ 嗯， 啊，说我9月份已经在浦发银行登记预约了，今天还能在这儿再换俩吗？ 嗯 啊，哎呀，你们今天网点一共卖多少枚呀、 啊？我还能不能排得着啊？ 哎呀，工作人员反正一一回答吧。 嗯 啊，本人持身份证，每人兑换现兑3枚 啊， 也就是3块钱的。 嗯 啊，已经在其他银行登记预约过的，今天对不起，您就不能再兑换了。您可以。10月14号以后到预约的网点来兑换。 嗯 啊，这个今天8点半以前来排队的市民应该都能排得到 啊，反正就一一给解答了。 哎呀，反正抗战一元普通纪念币正式上柜之前呢，就已经受到了追捧。据说某宝网上的标价已经炒到每枚7块钱到10块钱了， 这就翻番再翻番、 哎。不过记者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收藏爱好者，他们比较一致的认为说呢，这枚纪念币的发行数量非常大，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就不得大了 啊。 大规模公开兑换之后呢，在市场上估计也就是几块钱一枚，您没必要高价您买这个 啊。也就是说，您要是花是7块10块买回来，很有可能还要赔钱。 嗨，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图。个喜庆，觉得有纪念意义， 嗯、对， 而且很多人都现在也不用特别多，你比如说有1枚2枚的，在家里边将来给孩子当个压岁钱呐、 啊，是 差不多您攒个100枚啊，不同的，您到时候等他结婚的时候送他呀，都行是吧？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说到排队哈、啊，这个有话说，就是您生活当中记忆深刻的排队经历。您可以跟我们来聊聊， 那这又得说买火车票了吗？ 其实、啊、你这外地的朋友的买火车票、 嗯、 像我们本地的我买不着火车票，你知道吗？ 那排队买什么？哎，我看有在那个地安门那边买那个呛面馒头的、 啊、 那是排队。 对对对、 啊、 这个呛面馒头、 啊、 糖炒栗子 啊， 多年前买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也排队， 是吧？ 啊，您这也说就暴露年纪嘛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跟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您遇见的排队的经历。 嗯， 我们的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现在啊，正是苹果大量上市的时候。 嗯， 这一则啊，这5个苹果，你说这个削下半斤辣这视频啊，不知道您看没看见过。 等 啊， 苹果上有辣， 5个苹果就能削下来半斤辣、 哦、 就这视频就在朋友圈开始热炒嘛，很多朋友吓得哎呦，这谁还敢吃苹果呀。 嗯， 但是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这有人有话说。昨天恰好是延庆举办首届北京珲春苹果文化节， 记者呀就现场采访了十多位果农， 嗯， 人都表示啊，苹果不会打蜡。 你看， 记者现场随机挑选五位卖家的苹果呀，进行了现场实测，也没发现有任何人工打蜡的苹果。 嗯， 一位苹果园采摘园的负责人跟记者说啊，就那视频当中用小刀去刮那个苹果表面出现那个白色物质啊，没有办法确认那一定就是人工蜡，因为呀，苹果表皮本身就是有一层自然生长的果蜡。 哎， 这果蜡呀主要是起保护作用，而且啊这天然生长的果蜡它特别薄， 嗯， 手一摸就能摸下去啊，如果要是人工打蜡的话呀，那就不容易去掉，手感会发涩。 你说咱见着的苹果就肯定没蜡吗？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跟记者说啊， 啊， 一些超市里的苹果，尤其是高档苹果，就论个卖的那种啊， 啊， 绘图使用蜡啊，主要呢是为了保持苹果的水分，为了保鲜，延长存储时间。 嗯， 但是啊，这些食用蜡是从甲壳类动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对人体呀，啊，也没什么害处，用热水洗的时候就能去掉，而且啊也是只有特别薄的一层。使用人工果蜡为苹果保鲜啊，这在国内国外都是允许的。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打不打蜡，是打什么蜡，而是那些不良商贩使用的工业石蜡。 你看看， 因为啊他们含有多环芳烃这些有毒物质，长期食用啊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表示啊，视频当中那五个苹果半斤蜡的说法啊夸张了， 嗯， 不靠谱。大家伙儿在挑选苹果的时候啊，尤其是这其他水果都一样，这您先用纸巾呢，啊，擦一下这果皮。 嗯， 您要是能擦下一层淡淡的红色的那个蜡，那就有可能是工业蜡。在没办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蜡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大家伙儿削皮吃最安全。 是是是，不过基本上不会有那种缺德商家 是 干这种事儿了。如果您拿小刀削成那刮出那种白色的，基本上是果蜡 啊。 哎呀，这一说怀旧，说排队的事儿，就想起了当年哈，冬天除了排队买冬储大白菜之外，嗯，我们那时候还流行买苹果 啊， 一买一箱。 买 外边一筐。 哎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见过那种用那个编织袋，那小小丝袋套出来那小小苹果，个头也不太大，好像那品种名字叫国光啊，这有青的，有绿的，有红的， 嗯， 用那个红色那小编织袋一小篓， 是吧， 啊？ 现在国光都比富士贵了，你知道吗？ 是吗？ 啊，这个我们那时候都是拿成筐，就那种竹子的筐吧， 啊， 挺大个的，然后回家跟爸妈一块干一活， 嗯， 拿报纸呢把这苹果都给包起来。 那干嘛呀？ 一个一个包起来保鲜呢， 啊， 能坚持吃一冬天呢， 是吧， 啊？ 那现在可是见不着用报纸包，那上面有油墨， 哎。是是是，现在想想这个挺不卫生的啊。那个年代水果比较少，冬天你还想看见西瓜，那不可能。所以呢，在这儿我没人想说，你看。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事情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哈， 嗯， 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商家多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卖这些东西一定得自己能吃。当然了，网上传的一些事情看似挺夸张， 啊， 其实未必靠谱，大家呢也不用恐慌。接下来也说一个网上的事儿吧，因为我朋友圈里边有很多大夫，哎呀，今天这个也被刷爆屏了。 大夫又怎么了？ 昨天有一篇小学生的作文， 嗯， 刷屏网络。医学界网站曝光了一篇外科医生八岁儿子写的作文 啊， 戳中很多人的泪点。 这作文怎么写的呀？ 作文写爸爸很爱睡懒觉， 啊， 我不喜欢这样，要多陪陪我们。爸爸早出晚归，一个电话就被叫走了，休息那天就是一直睡懒觉，连狗都讨厌他啊。他是我的爸爸，不是那些病人的爸爸。 这孩子有情绪了， 啊，这连狗都讨厌爸爸，这得多悲哀的一件事情。据了解呢，这位被儿子控诉的爸爸呢是浙江省的一位外科大夫，反正就干了11年。班主任呢也是把这篇作文啊拍了照片发给孩子的妈妈了，孩子妈妈呢又转给了这个自己，啊，转给了孩子的爸爸， 转给了这大夫， 哎，留言说回家改改吧。而对于儿子呢，这大夫也挺自责的，说平时呢对于孩子关注太少， 嗯， 但是呢工作特殊也没办法。 嗯， 其实呢没什么说的，很多外科医生都这样，到家就喜欢睡觉，你不然你上班哪来精力做手术呢？ 这也是实话， 啊。当然了，这件事情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些评论啊，一串字母说这位医生真的敬业，值得敬佩。 嗯， 董部长就说真是心酸，医生真的不容易啊。有一个叫影一串字母的朋友说，我爸是医生，非常理解这孩子的心情。我爸也是很忙很忙的，深夜还要出诊呢。 而大头姑娘就说了，说合适正确的医疗制度，医疗人才的培养补缺，医院合理安排，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嗯， 心疼小孩，哎，人家说到点儿上了。 是， Q 打头的一串字母说，做哪行都不容易，得体谅，得尊重。你说加班又不止医生一个人是吧？ 是。 一打头的一串字母说呢，是医务人员不足，制度不完备。哎呀，真是苦了那些家庭了。所以你说你当个外科大夫，一天你做七台手术，累的回家可不是倒头就睡吗？ 是，但是。确实是让人觉得挺心酸的、 啊、 这小小的孩子可能还不理解父亲身上肩负的那些责任 啊 但是确确实实啊，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可能会给这孩子一生都会带来影响，并且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除了有医生这一则身份之外的这位父亲，在父亲年老的时候看着长大的儿子，也许想起儿子童年，会不会也有一种惋惜和愧疚之情呢？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回归家庭啊，这个回归家庭得是有前提、 哎、 啊，你至少你养得起家庭是吧？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方面呢是你干这份活得对得起自己这份收入，其次呢也是希望管理方能够更加科学合理的来安排员工的这些工作休息时间。当然了，说大一点哈，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的进步，让更多的一些这个医疗改革吧啊，能够真正惠及千家万户的同时，也能够让医生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情。哎呀，这说了就深了，不如说排队。排队这事儿啊靠谱。渔人老宋说了，小时候买冬储大白菜 啊， 粮店来白薯的时候、 嗯、 哎呦，第一次发行肖像邮票的时候， 嗯， 这些地方都排队， 都得排队 啊，印象深刻呀。 哎，买白薯的时候也得排队呀。 你粮店你不光买白薯 啊， 你等你粮票，你见过粮票吗？ 我见过，见过 啊。就我那时候上初中之后，我们家粮票，男生哈、啊，我就算粮票给的多的、 嗯、啊 你买粮食，粮票也发了之后，买什么的时候都排队。 哦、 啊， 那果然是有经验哈， 是吧？ 张晓辉说，当年啊，冬储大白菜，过年啊买花生瓜子排队。 嗯， 现在文明乘坐公交车排队。 哎，那时花开也是说，小时候买豆腐、买白薯、买白菜，节日买花生瓜子都得排队。哎呀，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喽。 嗯， 真是高兴啊。 对，这个高燕还说呢，说这个买肉凭本儿、 嗯， 这肉本又是个什么造物？ 就是你们家的基本的这个粮食 啊 除了什么米呀、油啊、肉啊，都是有定额的。 哦、 啊，连花生瓜子也其实也是有定额的，当然了，那是计划经济，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不光没你，也没我呢，也听父母说的， 长知识了。 啊、天坛二月兰还有勾 and Y 啊、嗯，都发来了今天早上起来这个纪念币一块钱钢镚儿的这个图片。 嗯， 看来人家是排队抢着了 啊，就这情况。人还说呢，说今天一大早就排队兑换了，大家热情都很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来排队的、 嗯、 啊。这安外说，我去的中行啊，我八点时候去的时候 啊， 我们这边网点没几个人。 嗯、看来也有一些这个区分哈、 啊， 这不能算贫富不均。 有热点地区，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地区、啊。 是是是，哎呀，不过据说还有机会哈、啊，这次没买着，下回还有机会。 我说10月14号那个还能再去取一次吗？ 是是， 说大家伙提前约呗。 哎，对对对，大家别着急。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排队 啊 过去排队，现在也有可能排队，您都可以把您排队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 啊。这接着说排队的事儿啊、 嗯、 这个上当受骗也有排着队的 啊， 排着队的上当受骗啊。家住在湖南长沙的一位老人说啊，今年7月初，他突然呢接到一件从北京寄来的快递。 嗯， 哎，快递来了，拆快递啊，打开一看，里边是一份关于北京养生堂保健股份有限公司21周年辉煌庆典活动的彩色宣传单。 嗯， 传单上面有专门的刮奖区。 嗯， 抠抠看呗哈，刮开之后是一帆风顺四个字。 嗯， 这一看一帆什么意思呀？一 对 应啊， 中奖了。 中了，二等奖，你猜多少钱？ 二等奖啊！ 啊， 100万现金。 哦， 哎呀，这位76岁老人，那叫一惊艳。 嗯， 这打小长这么大也没中过这么大个的奖啊，对吧？你说我平常我还特喜欢看北京电视台那个养生节目那养生堂啊。 嗯， 我这些是不是这公司跟这养生堂节目有关系啊？ 嗯， 而且这快递里还寄一份公证书， 嗯， 说这个刮奖活动啊，经过了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的公证， 一看还挺靠谱。 是啊，那这么大额奖金也不能白白扔啊，咱就打电话问问宣传单上的电话啊。老人呐，就拨打了这个公证电话。电话那头啊，说自称是叫张小云啊， 嗯， 还跟这位老人说啊，这刮奖活动确实是真实的。紧接着，这位自称叫张小云的人还跟老人说，要想领取这100万的奖金， 嗯， 必须得先交1000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 你听，先交钱这事儿，基本就是骗子了。 但是这位老人啊，为了拿到这笔巨额的奖金啊，他还真就往对方指定的账户里汇了10000块钱。可是他没想到，我们都想到了啊，这奖金没拿着，这张小云就来又来电话了，说那个这不行，这个还不够，您还得啊再交40000块钱的公证费。您放心，这40000块钱打过来之后，您的100万奖金就全是您的了。到这个时候，这老人终于醒悟了，他知道这是个骗子。 嗯， 这老人一着急呀，就来了一趟北京。但是到了北京再给这所谓的张小云打电话的时候， 啊， 对方就不再接听电话了。 还行，还是不再接，还通着啊，有的连电话都打不通了。 哎呀，最终啊，这位老人气不过呀，就给真正的北京市丰台区的公证处写了一封信， 嗯， 诉说自己的委屈。 那问问公证处的人呗。 哎，见到记者的时候啊，这公证处的负责人杨主任拿出了一沓信，全都是全国各地被骗的人寄过来的。 嗯， 杨主任说啊，一看公证书的抬头就知道这些传单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啊，打早就2007年就改名了。 叫什么呀？ 叫做北京市首家公证处。传单上写的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位于丰台区西大街68号这个地址， 嗯， 也是错的。 你看看。 杨主任说啊，曾经啊也有外地警方到北京市首家公证处了解情况，杨主任也向对方如实解释过了。到现在哈，这每天咨询电话还是接连不断，杨主任就特别想通过媒体来提醒广大市民，千万别再上当了。 现在有些骗子吧，特别的贼，啊， 狡猾， 是吧？他， 嗯， 你比如说这家北京养生堂保健什么股份有限公司哈，啊，据说在工商局根本就没有备案，一看就是一个假公司， 是吧？ 就是因为打人家北京电视台养生堂这个节目的旗号， 嗯， 对那些老年人啊，所谓他们的目标受众进行诈骗。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多留几个心眼儿。如果您觉得，哎呦，这回难得走运，我中了一个几百万的大奖， 啊， 觉得人家要先掏钱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子女啊，多跟孩子交流一下。 对， 对于一些大爷大妈来说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 毕竟现在你知道，骗子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是吧？打个岔啊， 嗯， 虽然我没中过大奖，但是中过大奖的朋友告诉，是不是那个要是交个人所得税啊，扣那些奖金的税，得是从奖金里边扣，不会让你这个 先交钱的。 不会先交钱， 啊，是 吧？ 基本上我也没中过，我猜是这样。反正你要是买彩票，你比如说你中500万， 嗯， 最后到手里边只剩400万，交20%的个人所得税嘛。 你说这师徒俩， 啊， 这可怜巴巴的，还在幻想着中大奖的事儿呢。 哎呦，你要说中奖，打小到现在就90年开北京亚运会的时候， 啊， 买彩票中过个一字盒。 我香皂盒啊， 啊对啊， 那我比您好点，我中过里边的香皂。 那也好不了哪儿去，您舍了就没了，我那好好赖还是个盒的。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排队 啊。二马说，原先住平房的时候快入冬了，就得排队，凭着副食本买烟囱啊，排队买大葱、买红薯、买白菜。都得排队嘛。 啊，这个老周说啊，现在机场啊、车站要打车得排队。 哎，这倒是真的。 是， 膨胀的宇宙也说在医院交费你得排队吧。 嗯， 有时候老觉得自己这个队伍慢，别的队伍快。 啊， 其实不一定，调整好心态，有的时候也就多排几分钟，无所谓的。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一时立场不坚定， 嗯， 您排一半，您挪到那条结账款台，哎，你就发现，哎，你刚刚走的那条结账款台在不停的往前进人，怎么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您再挪回来的时候，您就排哪条觉得哪条慢，就心态导致的。 其实是都是这样，您有时候您比如说排队，哎，我换旁边那个队能快点吗？ 啊， 这就跟路上开车一样，哎，我这条道怎么那么堵？ 你并哪条哪条慢？ 哎呀，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别着急。 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排队，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9元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占用中间两条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早些时候，机场高速主路五元桥路段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说这件事情让我们触目惊心哈，其实也真是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昨天上午10:30左右啊，在朝阳区甘露园中街和朝阳北路的十字路口，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和混凝土的搅拌车发生了碰撞，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当场就被碾压身亡了。 哎呦， 据记者现场及周边居民了解情况啊，事发路口呢，由于临近朝北大悦城，车流量人流量特别大，交通非常混乱。 嗯， 据现场路段多位工人介绍说，当时就听见咣当一声，然后就听见有人说出事了。在上午10:30呢，记者看到他们看到一辆混凝土的搅拌车从这个甘露园中街由南向东转弯驶入朝北朝阳北路的时候发生这起车祸。据环卫工人介绍说呢，当时他们在现场看到啊，这个男性啊就趴在地上，所骑的电动车的和这个搅拌车的这个后部啊发生碰撞，当时这车就直接卷在那搅拌车底下去了， 哎呀， 就被压瘪了。事发之后呢，混凝土的搅拌车的司机呢就把车停下来了，当时司机是50多岁，之后交警和120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赶到了现场。多名目击者说，现场120赶到之后，骑电动车的男子据说已经是当场死亡了。据目击者提供的多张现场图片显示，身穿黑衣蓝裤的死者趴在路面上，路面上也是有一些血迹。附近小区居民说啊，这个地方呢接近大悦城商场， 嗯， 南边呢还有一个星河实验学校， 是， 而且呢这个路口呢也没有交通转向指示灯，其实有，就是不太显眼。 对， 过往的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车辆呢也在转弯。所以呢他们呼吁啊相关部门在这儿修建一个过街天桥，当然现在呢一直也没动静。记者在现场发现，事发的十字路口啊，这四周的道路停靠了大量的车辆，就停路边也不知道干嘛，占据了原先的这个行车道，加之这个路口人流车流量特别大，行人电动车和往来车辆混在一块儿，显得就更加混乱了。而且呢这个路口不是标准的十字路口，就是朝阳北路和甘露园中间啊，它不是直对着的， 是 绿灯的时候，车辆这个直行车辆和拐弯车辆同时行驶，不时呢有转弯车辆阻断过马路的人群。 嗯， 而且你说这个路口，因为我有时候经常走那个路口，非常头疼。 对， 红绿灯离得挺近，大家这个路上面的道路这个线的交通标志标线呢也不太清楚， 是 是吧。而且呢据某些 司机力哥说，哎呦，这个路段吧，他可能分好几个地方管， 嗯， 可能也就是好几个地方都不管 啊， 他这个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你看朝阳北路都通了这么多年了， 对 啊，人今天我看新闻，地铁六号线人家都提速了， 是啊， 是吧，你这个交通管理，这个路口的交通管理能不能也提个速呢？ 嗯， 别老说这个，哎呦，这个地铁站还在建呢，地铁六号线都在往东延啊，这段按说都已经消停了， 对， 能不能把您那个该做的工作早点给做好呢？ 嗯， 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躲那些大罐车，大车远点，它那转弯半径啊， 啊， 后轮就短， 是 啊，您稍不留神就发生危险，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小心小心再小心。 接下来这事儿啊，继续给大家提个醒，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又怎么了？ 现在啊，这个几乎所有本市的公交车停靠站点啊，都修建了候车亭，还铺设了专门的候车人行道，而且还安排了很多志愿者，每天都在现场维持每个车站的秩序。 这不是很正常吗？ 啊，对呀。但是最近就有市民发现有新情况， 嗯， 有一些不太自觉的乘客啊，就为了能够早点抢上车占座位，居然呢冲出了候车亭，就站在公交车道上等车。 嗯， 有的乘客甚至那车还没等到车站呢，就迎头啊去拦那车，硬是把公交车都给逼停了。 这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嘛？ 结果呀，你 这是人家勇敢勇敢很勇敢呐！ 你这勇敢可不应该使错地方了呀！那车还没到公交站点呢，那不就被拦停了吗？后边的公交车他就没法进站了呀，那只能被迫停在公交站外的机动车行车道上。这一来二去啊，不仅影响了正常社会车辆的行驶，而且啊，这乘客在路中间上下车，那叫一危险呐。同时呢，有一些公交车被拦停在车站外后啊，还造成了大批乘客集中涌向车门，拎包的、拉箱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呀，吵着喊着，争先恐后的就往车上涌，场面特别混乱，而且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及乘客的人身安全。比方说啊，大兴区黄村通往西三环的631路快车、968路公交车的玉泉营桥西、夏家胡同、立泽桥、西局、六里桥南、六里桥北里这些站点，都是设在三环路上的公交车专用道上。尤其是那个六里桥北里的公交站啊，不仅公交车多，乘客也特别多。往往啊，这一趟车来的时候，那就是几十名、上百名乘客涌出车站，就在车上拦停要打算进站的公交车，强行上下车，那场面是真混乱。为此呢，也呼吁广大乘客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和乘车秩序，您得自觉地站在公交车站的专用候车亭内上下车。这样做啊，既为了您，也为了大家伙着想，既安全又快捷。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特勇猛啊，他敢撞我吗？啊，我就往前站，我在马路上拦着他，我第一个上去抢座啊。其实呢，人家司机肯定是不敢撞你， 对 啊，但是人多拥挤，难免可能有一不留神的时候发生一些危险。 这车还有可能刹不住的时候，对吧？ 在这儿，我们不是今天跟大家说排队吗？过去排队是什么呢？是因为物质比较贫乏。比如说买冬储大白菜， 嗯， 可能就那些地方卖，也没别的可选，只剩大白菜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生活好了，不能还把过去没有的那些陋习。你看买大白菜的时候，大家安安静静排队， 嗯， 没那么多争先恐后的哈。现如今这些陋习什么时候能够改改？而且我觉得这不光是陋习的问题，这是拿自己的生命、拿家人的幸福不当回事儿， 嗯，而且到现在啊，这真说实话，争先恐后这词儿慢慢都快让大家变成一贬义了。 哎哎哎， 这不能什么事儿都争先恐后的了。 该等咱就等会儿。这两天家住通州区司空小区的封先生反映，在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的 B 出口外边，每天都有许多黑三轮车啊，就是黑摩的，在路边扎堆揽活，哎呦，高声叫喊招揽乘客呀。不仅这些车没牌没照，而且呢还违规逆行横穿马路，给行人和乘客带来很大的危险。 是啊，他们速度特别快， 啊，是吧？10月7号晚上，记者也是来到了地铁通州北关站，从那个地铁 B 出口一出来，发现哎呦，前面道路两侧空地上都在施工呢，路两侧都被蓝色的围挡给拦住了，路面虽然说已经硬化完了，但是你看都显得特别荒凉。地铁口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呢，说这条路的交通路标啊，两侧的绿化带啊，这还没弄完呢，也没路名啊，不过听说到今年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完工了。就是这样一条路没人管，所以呢，记者刚出站就被多名三轮车摩的的司机给围住了 啊， 非常热情，你到哪儿去 啊 放眼望去， 东侧路边的车道里边停放着一大溜带棚子的三轮车，不时有走出站口的乘客被这三轮车司机给拉上去疾驶而去，也不断有送完乘客的三轮车来回在这儿继续路边趴活 啊， 人家那还挺讲秩序，人家也排队呢啊。但是这排队呢就显得那么怪异，有一些还没有接到生意的司机呢就在旁边扎堆聊天，有的呢跑到地铁站出口的地方高声吆喝抢生意。记者呢在那儿停留了半个小时啊，有些黑三轮连照明的灯都不开， 哎呦 啊，在夜色当中你说拉一乘客拉着王哥，哎呦黑灯瞎火的连灯都没有，静悄悄的快速穿过。 可不敢，我可没有那么大胆儿， 是吧？在现场冯先生说，你说站边趴活的黑三轮存在很长时间了、 啊、 白天晚上都聚在这儿， 嗯， 车主呢大部分是外地人啊，车辆也没有牌照和运营证、 嗯、 随意包件来看看人下菜碟儿呗 啊 你说五十我说七十， 那阴天下雨的时候、 啊、 那价格更高、 哎、人说呀城管执法人员也来管过， 嗯， 但是一来他们就四散跑了啊，等人城管队员一走人家又聚拢回来继续揽客拉活，哎呀整治效果也不得明显。所以你看有很多北京地铁新开的一些线路啊，尤其是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啊、 嗯、 边远的地方啊，由于这个最后一公里解决不了，你去小区门口可能还真没有公交车，就让那些黑三轮啊黑摩的啊这生意还挺 有机可乘、啊、 对生意红火呀， 还是有市场的需求， 关键是有需求能不能这个配套的哈、啊、就是公交那部分最后一公里的小型班车能够抓紧时间赶紧能解决这部分的安全。另外呢也是想提醒您啊，为了您自己的安全，就这种月黑风高没车灯的黑摩的哈、啊、这实在是太危险。 我可是亲眼见过这种车，因为它本身车身就轻、 啊、 好多那司机啊别说驾驶技术了，他会不会开车那都两说呢。 对对对对， 他带着人过弯的时候啊那速度一快，我真的亲眼见着那车就翻在马路牙子上、 嗯， 哎呦那人都是横着从车里爬出来的，挺吓人的。 对，看会不会开车他可能都拍着胸脯说会，懂不懂交通规则保证啊他不太懂。 说完了车咱说说飞机啊、 嗯、 南苑机场啊这本身规模不大，但是随着那个航线的扩张啊往来的旅客也是越来越多。吴鹏鹏啊，这是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啊，这六条安检通道上啊，每天大约有9000人通过呢，他们的工作量可不小。这吴鹏鹏啊，有一同事叫王鹤轩，王鹤轩虽然年纪不大啊，但是却是一名老安检员了，人家还带过很多新人呢。 嗯、 他说啊，我们安检员的岗位啊，真的是非常重要，手不熟练的那是绝对不能上岗的。小王还举了个例子啊，说有一次啊在安检当中，安检员呢就发现有一位旅客的行李当中啊有一片薄薄的火柴盒鳞片的擦板， 就是火柴盒两边那个黑乎乎的 那 个 就 那 条 啊 但是没见着有火柴， 嗯， 这不太正常啊， 为什么呢？ 这哪能只有这鳞片条没有火柴，这是反常情、 嗯、 谁没事随身带这个呀， 就是不配对儿。 对、 啊、 你现在就买火柴到小卖部都不好找了。他说这反常情况啊，所以人家首检的安检员啊就特别留意这名旅客的情况。 嗯， 当我们安检员的手摸到旅客的皮带的时候，诶不对，发现略有些鼓起。 嗯， 一摸原来这里边藏了两根小小的火柴。 哦， 这皮带是有一定厚度的，双手居然能摸到不一样，这确实是需要功力的、啊、 哎呦真是。 说到这儿啊，人家吴鹏鹏笑着说啊，别说只要旅客往我面前一站，我们就能感觉到他可能会携带什么东西，有可能往什么地方藏。更加老练的安检员啊、嗯、那真是不夸张不吹啊、嗯、甚至能像 X 光机那样感觉到旅客的身体构造，让违禁品无处可藏， 这神了啊。不过话说回来了，熟能生巧，人家干这些活然后呢又非常上心、 啊、 下心思研究，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啊，向这些安检员致敬。因为像南苑机场啊， 嗯， 现在随着好像那家航空公司， 嗯， 业务量越做越大 啊， 每天的这个 吞吐量还挺高的， 对对，人数越来越多， 是 啊，很繁忙。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想说，咱该守规矩守规矩，您别老存着侥幸。哎呦，我这打火机我好几百块钱买的，我能不能给托运过去？这个该有的有。不该有的真没有， 机场那边带不过去、 啊、 有那个存物的那个储存箱，您办一手续回头再来拿也一样，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守规矩。另外呢像这些爱岗敬业、 哎、 而且这个算是专家型的人才， 是 点个赞。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排队。娟子1955说，恐怕大家现在最头疼的排队啊就是医院排队 啊 挂个专家号，哎呀，为了挂骨科号，夜里12点都去了。 别说挂号排队，有的时候那大医院取药都得排队呢。 是是是，看病